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和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ESS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15集。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脚步声，严征明一愣，抬头只见唐枕提着一个小瓷瓶走了过来。 唐兄。 严征明将叶片扔下来站了起来。 程小友醒了吗？ 唐枕说着将瓷瓶递了过来。 我这身体撑不了多长时间，明日就要告辞了。这些日子承蒙收留，唐某感激不尽。啊，这瓶丹药治疗内伤有奇效，给小友留着用吧。 多谢唐兄。 严征明连忙道谢，唐枕却没有多废话，远远地瞟了屋里的程前一眼，不咸不淡地点了个头，便转身飘然而去。六郎在竹林尽头提灯等着，唐枕接了他手中灯。 扶摇派除了大能和大魔外，还容易出情种。 六郎默然不语，唐枕便低低地笑了一声，长袖一兜，将一只手背在身后。 不过也是，修行多枯燥，若再不动一动情，让他们干什么去？ 唐前辈，你脸上死气越发重了。 啊，你我这样的人，就不必对谁痴心不悔了。自己先活下来就不错了。我听说年小道友想留下，磨着岩掌门拜入扶摇派，你就没有这个想法吗？我不是闭关，就是游历中准备下一次闭关，恐怕没精力指点你什么功法。 六郎脸上没了面皮，自然也就没了表情，是天生的喜怒不形于色，平静地回答： 我跟着唐前辈。 唐枕摆摆手，不再多话。似乎六郎跟也好，不跟也好，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不同。他就是天地之间一浮游，随水流，来去无定数。说话间，两人行踪飘渺，转眼已经到了扶摇山庄外围，几个起落便不见了踪影，像两条鬼魅。第二天清晨，严征明披着一身露水，先是似有所感地睁开眼，回头看了一眼程前，见他还算安稳，这才朝一边的小竹林挥挥手，召唤出了一直面色凝重的二师弟。 你在做什么？ 哎，天眼处那帮人又来了，上次你没醒叫我推了，想必是一直没走，看见你突破出关便又来了。 天眼处？ 严征明一皱眉，想也不想地说道： 小钱说了打出去。 哎呦，小钱要是说让你取进来呢？掌门师兄，看不出你还挺有乎。 君子没出口，严征明已经眼疾手快地弹出了一道封口诀，堵住了李云的乌鸦嘴。李云出不来声，只好一阵憋屈地挤眉弄眼，感觉自己在后师兄手下过得比那穿芦花衣的孤儿还痛楚，好似一颗烂在地里没人管的小白菜。 我就应该领着水坑离家出走，浪迹四海要饭去。 程前听见了严征明和李云的对话，当即睁眼： 大师兄，上次是你那边危险，我又打算闭关练剑，这才不由分说的将他们赶走。既然他们等了这么久，我看还是见一面吧。二师兄你怎么了？ 严征明弹指解开了李云的禁制，李云咳得脸红脖子粗，却仿佛找到了底气一样对严征明嚷嚷：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我听见天眼处三个字就来气，干嘛要见？ 程前顿了顿， 将他在忘忧谷中遇见桐如和沐春真人的事简略说了一遍，末了道： 师祖说当年引他入三生秘境的是也遭到报应的人，虽然没有点出，但我总觉得他说的就是天眼处。天眼处的底蕴应该比看上去深得多。 李云听完前因后果，不由得皱起眉。 百万人命，师祖是这么说的？ 怎么？ 你这些年一直在闭关，可能不大清楚外面的事，但是据我所知，近200年中并未发生什么特别大的天灾，哪怕是前些年安王叛乱，也是风声大雨点小，绝对没有到流血飘橹的地步。这百万人命作何解释？难不成？ 程前目光一沉， 师祖仅剩的一魂现在仍在服刑，扶摇山的封山令仍然没有打开。如果师祖对那块石头许的愿是门派复兴，那现在等于没有实现。也就是说，所谓百万人命的代价也还没有付出。会是寒？ 他这话没说完，外面原本万丈的晴空突然阴了下来，四方的乌云好似大抹布一样侵袭而来，当中隐隐有雷声涌动。严正明冲程前竖起一根手指： 你少说几句，不要妄言天机。 程前目光微沉，这恰恰代表他说中了。严正明沉吟片刻，站了起来： 出去会会他们。 哎，大师兄！ 李云忽然叫住他： 如果真映在韩渊身上。 外面一道闪电落下，将李云的脸映得雪白。 你怎么处置？你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包庇他吗？还是不顾年少时出生入死的手足之情，按着那久远的近乎有些魔性的门规处置他？ 严正明脚步一顿，沉吟半晌没有说话。无处而起的风卷起他的袍袖，他摆谱的时候，无理取闹的时候，乱发脾气的时候，都一点不像个掌门人。唯有这一刻，他的神色在进退维谷间郑重地与千百年来的扶摇山上列祖列宗如出一辙。严征明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转身走进了山雨欲来的天幕之下。 客人请稍后。 吴长天为表诚意，将一干手下全都留在了山庄之外，只带了尤良一个人走进来，态度放得很低。水坑将茶水倒好放在两人面前，撂下一句话便不再吭声，退到一边，专心致志地当起了壁花。他虽然不吭声，吴长天却在打量着他。吴长天当然看得出这姑娘不是纯粹的人，修为也不算很高，但以他的阅历修为，却能隐约感觉到他身上某种磅礴的可怕的力量被什么牢牢地压抑着。吴长天忍不住低下头看着自己修剪得十分平整的指甲。 这扶摇派一度血脉断绝，百年杳无声息，传承却如千钧坠着的一发一般，虽然岌岌可危，却始终没有断。反倒是天眼看似空前壮大，内核却已经拂晓得难以为继。究竟是谁比较可悲？ 这时一阵被刻意放重放缓的脚步声传来，尤良握紧的手陡然紧了，抬起头死死地盯住面前这位剑神域的剑修。严征明的目光蓦然从他脸上扫过，几乎没有停留，缓步走向主人的座位，没有主动打招呼，只是低下头整了整自己那雪白无尘的袖口。随即他也不吭声，抬头看了一眼水坑，水坑训练有素，立刻收到了指示，迈开小碎步捧上茶水，将茶盏放在了桌上一处刻了符咒的托盘上。叮一声轻响， 那杯茶碰到符咒顿时冷了下来，杯子外壁结了一层细细的水汽，严正明这才端起来喝了一口，手中的扇子轻轻敲打着旁边木桌，有些怠慢地开口道： 天眼处从来不是我们的朋友，二位大老远的赶来，可谓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安的什么好心，且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吧。 尤良惊呆了，他活到这么大就没见过这种德行的剑修，偏偏此人修为却又是他见过的最厉害的一个，让尤良不由得怀疑起来从小到大受过的教育。 难不成什么剑修断体客气都是不对的？ 一瞬间他觉得自己手中之剑都不神圣了。严征明这番话毫不客气，也亏得那吴长天养气功夫深厚，没和他一般见识。吴长天不动声色地从怀中摸出了两枚一寸来长的小印，印石看来都有些年头了，其中一枚乃是雪白的芙蓉石打造，乍一看白玉似的干净透亮，另一块通体乌黑，上面刻了个龟身蛇尾的祥瑞，不必翻看印章字迹也知道此物出自何处，极北冰原玄武堂。严征明眉间一挑，也不伸手，只动了动嘴皮子。 这是什么？ 这是白虎山庄庄主与玄武堂堂主二位前辈嘱托我交给严掌门的，说是你见了就知道。 这私印里装的恐怕不是别的，就是地锁中另外两把密语钥匙了。严征明不用看也猜得出来，他将茶杯放在一边，皮笑肉不笑地说： 那你们这是利用？说句不客气的，这东西本身就是我派寄存在四圣手中的，现如今不过是物归原主，我若是伸手要，谁还敢不给？ 哪个要你们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严掌门的眼睛不见得会说话，但肯定很会骂人，他眼神一扫便让人清清楚楚地懂了他的意思。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